系咪？我唔可以杀咗佢噶嘛，我唔可以走去杀咗梁振英噶嘛。咁你嘅价值系乜嘢？如果你杀咗梁振英嘅时候，讲就冇问题，即系 冤冤相报啦。真系做嘅话就， 喂，你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屌你咩啫？呢啲语残残片嘅对白嚟啦，仆街，系咪？你杀我，我杀你啊！喂，你睇下。全世界的世界的文明已經退棄曬呢樣嘢咁滯啦！而家你同中東嗰啲有乜分別啦？你睇下北愛爾蘭， 同埋 你睇下南非和和解，喂，人哋夠種族添啊！你係黑，我係白啊，大哥。 喂，好啊，剩翻少少時間，我哋講啲國際嘢先。我哋去段片啊，喂 ，Vincent 唔該。啊，冇啊，喂，等先，咁样就，咁啊，即系其实头先我哋即系 run 得翻少少啦，咁其实喂，既然即系而家叫做系叫做赢，喂，其实我哋平时咧，我哋玩即系赌开钱啊，即系或者赌开乜嘢都好啊，即系你赢好个势，有条运嘅话咧，喂，你应该食住上啊嘛，系嘛， 嗯， 系嘛，即系呢啲叫做啊，即系阿 Q 爷有个讲法咧，就系话，喂，屌你即系。你零买当头起啊嘛，啱啱先？ 即系唔使好似阿梁家杰咁样讲啦，咩本土唔本土？ 你根本 唔喺呢个时间做。啊、你话之后做，我觉得 OK。 喂，好啦，段片 ready 吓，播一播先。香港人咁，我屌你！喂，有广告啊，大佬啊！喂，有少少哈碌啊，大佬，即系嗱。咁啊，即系我哋头先原本就想讲一啲嘢嘅，就系、是、其实最近咧，咁啊索罗斯咧，其实唔系索罗 B 啊，其实讲咗几次。 北约同俄罗斯一直视对方为威胁，外界一般认为北约嘅导弹防御系统主要系针对俄罗斯嘅核导弹，而美国就喺拦截技术上一向有为其他嘅北约国家提供支援。由马志勇为大家讲解下。 讲到俄罗斯而家最具威胁嘅核武，唔可以唔提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。去年九月同十一月都曾经成功试射，布拉瓦专门部署喺潜艇发射，每支可以携带十个核弹头，射程达到10,000公里。大部分北约成员国都喺射程范围。一旦有任何国家发射核武，并且有机会威胁北约成员国，北约嘅导弹防御系统会点样应对呢？首先，防御系统在太空的卫星会时刻监控地面有没有异常温度，一旦有导弹的火箭点火，卫星会即时侦测到并向控制中心发出警告，之后卫星会一直追踪导弹的热源，直到火箭燃料耗尽，热信号消失，地面的长距离雷达就会接手注视导弹的走向，当确认导弹是以成员国为目标，系统会发射拦截飞弹迎击将来犯的导弹摧毁。俄方声言，他们最新部署的弹道导弹足以突破导弹防御系统，虽然没有透露怎样做到，但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美国一直有向北约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技术，例如近日美国就批准了将新一代的反导雷达出口到其他同盟国，给他们的拦截系统可以在更早阶段作出反应。有线电视记者马志勇报道。 咁啊，其实你见到咧，即系北约咧，一直以嚟其实同呢个俄罗斯系可以制衡到咧，其中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哋有一个叫反弹导弹系统，其实系将呢个北约嘅核威胁咧消弭于无形啊嘛。喂，咁但系而家见到唔系啦，即系俄国咧喺军事上面咧个研发咧，系将呢一个叫做系对方嘅免疫系统咧，就全部咧就一笔勾销。 軍事 AC 咯，你嘅意思就係、 是、係啦。 咁我就咁樣睇啊。如果你連結上一次咧，老共咧同俄羅斯普京呢個癲佬咧做呢個軍演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已經睇得到咧，即係呢一個嘅長命嘅總統。你諗下佢葉利欽落咗台之後，選完兩屆之後， 上世紀到而家講緊， 冇錯啦。喂，其實咧，佢係想重拾俄羅斯嘅咧，咁 光輝啊！ 但已經係好，即係點講啊？呢、這個已經係佢哋最終極目標嚟嘅咯。 嗱、你諗下，我哋喺90年代初，我啱啱畢業冇幾耐嘅時候，就歷史嘅終結，就係資本主義 福 庫 亞馬， 就係戰勝呢一個嘅社會主義陣營。 嗯， 你諗下嗰陣時候，美國國勢係最強盛嘅時候，因為點解咧？成個北約。包括埋美國在內咧，其實已經係咧雄霸天下， 嗯， 完全冇制衡添，所以你咪亂嚟咯，係嘛？你可以走去打伊拉克，又話人哋有大殺出嚟去屌，原來冇嘅，係咪？你話呢個入侵呢一個嘅伊拉克入侵伊拉克，你要打科威特啊，打科威特，